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你今天早上在想什么呢？是不是崇拜之后或者崇拜之前的查经班，或者你希望你小孩崇拜的时候会很乖，或者你在想今天下午要做的是什么，或者其他的？那我当然希望至少现在你们在注意听神的话。那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是非常清楚耶稣在想的是什么，是非常清楚耶稣在想的是什么，非常清楚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哪里，就是集中在十字架上。耶稣在这段四次就提到说他要快要死，他唯一所想的就是这个。在这段经文里，耶稣是刚刚才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的，他这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就是为了在十字架上受死。耶稣刚刚听了百姓喊叫说何撒那何撒那，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，但是几天后耶稣所要听到的就是除掉他，除掉他，钉他十字架上。可是耶稣被钉十字架上也是上帝的计划。我们上个礼拜就看到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耶稣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第27节也说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就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耶稣就是为这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而来的。在第32节，耶稣又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接下来作者约翰就告诉我们，耶稣这话是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。耶稣很清楚他要被举起来，就是这样而死在十字架上。我最后也要提到的例子是在第24节，这个例子我也要我们多思考，因为耶稣讲完这个之后，他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类似的态度应该是什么。耶稣在第24节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那么耶稣讲这句只有指他自己而说的，不是指着我们说的，因为只有他的死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，我们的死不能。但是耶稣接下来就讲到，我们人还是应该有类似的态度，类似的做法。我们不要一直关心、照顾、抓住、爱惜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反而应该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。耶稣继续第24节说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散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。在这段我们又看到，我们在这一苦期最近几个礼拜所看到的，一直看到的一个题目，我们做耶稣的门徒就是要跟从耶稣了。耶稣背起他的十字架受苦，我们也要。耶稣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我们也要一样做。耶稣在这里甚至说，我们要恨恶自己的生命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的生命原来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礼物，所以我们不要恨恶这上帝给我们美好的礼物。我们所要恨恶的就是那种自我中心的、只管自己的、只为自己而活的这种生命。若用使徒保罗的话说，我们应该致死，致死这样的生命，这样老我的罪。保罗在罗马书第8章就说他把这个老我叫做肉体。他说，弟兄们，这样看来，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， 顺从肉体活着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要死；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，必要活着。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，都是上帝的儿子。我们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们的确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，因此我们不能活在罪里面，这罪也包括我们只为自己而活的罪。我们今天的书信是从腓立比书第二章五节开始的，前面一节二章四节说，你们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书信，保罗说，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。然后保罗就告诉我们耶稣如何就是顾别人的事，他就是顾我们罪人的事，他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。真的跟随耶稣的人就不是为自己而活，我们应该为别人而活。比如说我们结婚，主要不是为了让我们自己快乐而结婚的。的确借着你的婚姻，上帝可能会给你很多的祝福，但是我们结婚主要是为了给我们机会好好的服侍另外一个人，就是我们的配偶。接下来你跟你的配偶生孩子，主要也不是为了让你们两个很快乐，虽然上帝因着你的孩子可能会给你很多快乐。我们生孩子主要是为了给我们更多机会服侍其他的人，就是我们的孩子。我们在外面工作也主要不是为了让我们满足或者给我们一种成就感，虽然上帝有可能借着你的工作会给你这些。我们在外面工作主要是为了服侍我们的家人，也服侍因着我们所做的工而得到帮助的那些人。上帝创造我们就是为了服侍别人。圣经说我们原是上帝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上帝所预备我们去行的。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，父上帝白白地给我们他的一切，他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，这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呢，他也白白地给我们他的一切，他就是给我们他自己的生命在十字架上。我们根本不配的罪人，就是白白地领受圣父和圣子上帝的这些服侍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他的怜悯。那我们领受这一切之后，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呢？我们就是要照样白白地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服侍，我们给他们我们的一切，我们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，我们是为他们而活。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指标，因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，我们很想要这样做，但是因为我们同时还是罪人，我们的表现常常很差，我们常常就是自私地为自己而活。我们也许可以讲仔细一点，今天下午、今天晚上、明天白天晚上，你要做些什么事？有可能不少你要做的事是为了别人而做的，你也许为家人煮饭、洗碗、洗衣服，你也许会为家人在外面工作。现在夏天已经好像已经到了，所以你有可能需要为家人，也是为你的邻居而割草。那你如果做这些的话，这个都是好的，你就是在服侍别人。你做这些事情，也就是包括在上帝所给你的神圣呼召里面，你也应该很乐意去做这些。你可以想，哇，这么好，我可以服侍别人，好棒。也许这几天也会包括很多你要做的事情，就是为你纯粹为你自己而做的。那么做这些事不一定是不好的，但是我们都要很小心，我们很容易只顾我们自己的事， 不想要照顾其他的人。我们如果服侍他们，我包括我们的家人，如果服侍他们，我们也不一定是很乐意来服侍他们的，有可能是很勉强的，不甘心的。耶稣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好多次说他要死，他也告诉我们，我们照样也不应该爱惜我们自己的生命，我们不要为自己而活。那么耶稣做了他说他要做的，他服侍我们，服侍我们到底，他舍了他的命做我们罪人的赎价。我们呢，我们常常没有乐意为别人而活，我们不怎么服侍别人，但是感谢主，耶稣还是服侍我们。我们无论在讲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前或者之后，我们同样一直是罪人，我们每天都需要耶稣来服侍我们。今天早上耶稣再一次地服侍你，崇拜开始的时候他赦免你的罪，等一下在圣餐里面耶稣就是要服侍你，他要把他的身体他的宝血赐给你，为了赦免你的罪。因为我们常常是自我中心地为自己而活，所以可以说看起来我们是在撒旦的国度里面，我们好像是属于这世界，还有属于世界的王，就是撒旦。但是不是这样，耶稣在我们的经文第31节说，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看起来世界的王撒旦胜过耶稣了，但是不是，耶稣反而胜过撒旦。这也就应验了上帝在伊甸园里给亚当夏娃的应许，说那条蛇撒旦会伤夏娃的后裔，就是指着耶稣，伤他的脚跟，但是耶稣要伤撒旦的头。撒旦借着伊甸园里的一棵树的木头胜过亚当夏娃，但是耶稣借着十字架的木头胜过撒旦。所有属耶稣的人也分享耶稣的得胜，你也就属于耶稣了。耶稣在 下一节第32节就说，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耶稣说当他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的时候，他就会吸引万人来归他。你也包括在内，当你受洗的时候，耶稣就吸引你，使你与他联合了，与他一同死，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了。其实吸引这词在原文希腊文是 elkuso，这个词就是拉的意思。所以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第21章，当门徒去钓鱼的时候，要把他们的渔网拉到岸上的时候，圣经也就是用这个同样的词 elkuso。 因此这就让我们了解，因着耶稣的死复活，在你的洗礼里面，耶稣就是给你拉到耶稣那里，完全是他的工作，你现在是他的，而不是撒旦的。最后的结论，你常常不是乐意为别人而活，但是基督就是为了服侍你这位自我中心的罪人而来到世界上。他在宗之主日是为你而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，在受难日他是为你而被举起来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后他也是为你而复活，他今天还是继续在教会里面为你而赦免你的罪，不断地服侍你。荣耀全归给他，奉父子圣灵的名，阿们。